绝不可以我们之名。作者 Jenny Lin。 在加沙的每一个角落，人们喘息着，在饥饿中奄奄一息，因为一无所有。废墟的沙漠中甚至没有一小块面包。在巴勒斯坦的每一个角落，母亲和孩子们在焦渴中奄奄一息，因为一无所有，甚至没有一滴雨水从压迫的黑云中滴落。对垂死的孩子来说，一天如一千年般漫长，因为童年已被埋葬在无名的白色裹尸布中。巴勒斯坦的生命不再活在任人鱼肉的怜悯中，而是活在勇于抵抗的勇气里。心碎的声音是什么？那是母亲的哭喊。毁灭的声音是什么？那是风在橄榄树间的呼啸，那是母亲们的哭泣，对在炸弹阴影中迷失的童年的哀悼。为什么？历史闭上眼睛不做回答。盗贼已禁锢真相，并挟持了世界。继续前行，那不灭的回归希望活在记忆里，活在心中的并非形式或记忆，而是永恒。我们将继续生存，那些臭名昭著的存在，绝不可以我们之名。